的人来陪，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让你说我傻，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，说说心里话，我一首淡牵挂。 职业就是做广告的，晚上通常的话都要加班，因为我们公司做广告行业嘛，要和那个客户联系啊，包括公司新下了一些那个册子呀、什么的，我们要熟读一遍。像每个那个产品的话都不一样，要熟读它的一些那个特点啊，什么样怎么样给客户谈，那样要深化一些，要组织一些自己的语言吧。来讲，我觉得饭可以不吃，歌曲我每天回家都要听，每天都要听。怎么讲，我觉得音乐嘛，首先平时像我做广告的作业我都很特别累，你知道吗，我觉得音乐能让我的细胞什么的能缓解下来。家人觉得我有很多地方特别欠缺，我就不记得我上次给家打电话什么时候了。 无言如深夜，风铃落沧海，我等雁归来，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，你悄然走开，故事在城外，浓雾散不开，看不清对白，你听不出来，风声不存在，是我在感慨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，哪怕如尘你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，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，透明着尘埃，你无瑕的爱，你从雨中来，释怀了悲哀，我淋湿现在， 芙蓉水面在，晨星隐犹在，你却不回来，被岁月覆盖，你说的花开，过去曾空白，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，哪怕如尘你的未来经不起谁来摘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 证明了今夜这里没有人。 我想我可以这里没有别人， 睡得很 只有你和夜歌， 也不想留灯， 他会倾听你的寂寞， 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这是蔡健雅的《空白格》。对于我们这些饮食男女而言，生活里面不能有太多的空白格，否则就会

这辆列车上，我看到了很多沉默的面孔。为什么？你不知离骚，但你可以发牢骚；你不懂天问，你可以扪心自问；你不回九歌，但你听过一歌。你可以沉默，但不能无动于衷。你必须学会诉说，无论对谁，哪怕对此刻窗外的蛙鸣，哪怕在我耳边呜咽。

你我的相遇，我想介乎有意和无意，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我还坐在这里，你还坐在那里，我们就这样在午夜遥遥相望，心心相通。也许有一天我们还可以面对面合唱这首夜歌， 也许有一天我会爱上你，也许有一天我们在一起，也许有一天等一个也许，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忘记。如果一切都会过去，不如留点回忆。当我看着你的眼睛，我等的是奇迹。 一般就是在家里，因为我有个花园，所以我喜欢就是弄我的花园，就是看我的花是不是需要水，是不是要剪那个草，我自己剪的那个草。我喜欢看 DVD， 也就是看什么连续剧啊这样的。对，有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就能抓到那个好的节目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好的节目，就是我喜欢听音乐，就是睡觉之前就听音乐最好，我最喜欢。 拥抱，你知道，不明了，抱着你。

要继续睁着眼，只怕睡去世界跟着长眠，昨天不会重演，我的痛还不明显，再痛一点才能够多活一点。 我有些怀疑，我想我们在午夜相遇应该早就认识了。还记得我们每次见面听的第一首歌吗？听夜歌不寂寞，这句话代表了一种嘱托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那些遗失的美好，我都希望通过夜歌让它浮现在你的耳边。 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，爱如果走得够远，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。承诺常常很像蝴蝶，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，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就像一定会春天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，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，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。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一心寻找带不 你给 不 我们闭上眼睛，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。夜歌就是你写给城市的一首诗，里面装满了你心情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。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，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像失去。在这城市里，我坚持地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想着童言诗情，怀着相识频率，在某站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 失去了纯真，但我们依然会依依不舍。此刻我不知道你在哪儿，我只想你告诉我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。看着墙上的时间，你摇摇头，告诉我又该走了。我突然想起屈原在他九歌里最后高喊的一句话：时不可惜再得，聊逍遥兮容矣。是啊，时不可惜再得。今夜的夜歌就到这里， 聊逍遥兮易容，我们不妨走得潇洒一些，最好留下一个飘逸的背影，让皓月把影子拉长，直到你我与天地融为一体，渐渐消失在无尽的黑夜里。我是吴正彤，明夜见。 我想我应该轻轻放开你的手， like that.